32点，升17点。十大成交额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0蚊，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83.44，跌6.6；阿里巴巴110蚊，升0.5；美团208蚊，跌4；港交所436.4，跌19蚊；盈富基金23.68，跌2.4；比亚迪股份219.8，跌21.8；汇丰55.6，升9.5。友邦保险80.85，跌3.4；京东集团266蚊，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4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7，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1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港金报16,680蚊，平时收市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市卖出价1,782.95美元，港汇指数系95.5，升0.2。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海事处招聘小轮助理员，电信管理局招聘娱乐事务管理主任，机电工程处招聘屋宇装备工程师。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教育局招聘首席课程主任，分别负责中国语文和英国语文，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学助理，分别是预科程度和会考程度，文员、半熟练工人、杂工。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经理，是负责研究部分。发展局招聘地方营造经理，负责设计。知识产权署招聘高级专利审查主任和专利审查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荣季。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嚟紧虎年，想唔想生活事事顺利？ 想唔想姻缘美满愉快？ 香港电台第一台就帮到你啦！ 虎年为你呈现那些好歌，迎虎年。 我哋准备好超市礼券送俾你过肥年， 歌手祝福为你虎年开运。 1月31号星期一晚深夜12点， 即系大年初一0时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榴莲， 那些好歌迎虎年。 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嘅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120蚊或者38,520蚊嘅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呢个计划嘅网页了解详情。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年仅17岁嘅香港男子网球新星王泽林，去年攞咗美网男双青年组冠军。今次火拍美籍球手班奴，勇闯澳洲网球公开赛青年组男双决赛，荣获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協力同政府一起呢，去建起呢個圍牆去堵截呢個 Omicron， 或者是將佢呢係截斷嘅話呢，其實就當然第一自己係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呢啲人多嘅地方。第二呢就係打針啊，因為呢剛才我都講啦，雖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為呢我哋嘅接種率呢其實係上升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哋都呼籲大家係打針。而第三樣嘢呢係可以做嘅呢，就當收到我哋嘅強制檢測公告之後呢，因為當而家仲有潛在嘅傳播鏈，而我哋嘅追蹤繼續佢喺度做呢，即係話呢一啲有確 診的人士，他可能曾經去過這個地方，亦都有安心出行的一個指示，大家就要盡快出來做檢測才行。 飲過油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和你一起全城抗疫。 國劇八三零呈現時代浪潮裡四個年輕人的奮鬥故事，劉濤、林峰、盧芳生、柴碧雲主演《星辰大海》。 簡愛見到報紙上面刊登了朱麗葉和方恆之的緋聞，但是方恆之就說那些都是假的，為了證明自己，他決定帶簡愛去見朱麗葉。 國劇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宏毅教授。 一般的讲法，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就是类似武法和子法的关系，根据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去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里面可以实行一些制度不同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星期六晚上九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咁啊，嚟到星期五晚1月28日嘅广东广西。咁今日有我啦，黄仲远啦，仲有恒常拍档啦，周 Sir。 喂，大家好啊。 系啦，就阿周子欣。咁啦，嗱，喂，今日应该系年廿几？今年应该系冇年三十晚噶嘛？系咪？ 哇！我真系冇留意呢个问题添，弊啦，仲话教中文，真系冇乜留意呢样嘢。系，今年真系冇年三十晚嘅噃。 系啊，即系呢个应该系年廿七啊，咁上下嗰啲 啦。今日年廿六 系年廿六。咁咧就啊，我哋年廿六嘅时候咧，真系好唔幸运嘅，即系因为而家都真系遇到个疫情，咁所以大家咧就冇得过年。咁啊，希望我哋大家可以听收音机啦，即系可以陪大家去过年啦，咁样。 咁啊，呢啲嘢咧，好快咧，否极就太耐噶啦，放心啦， 系嘛？ 希望啦，希望啦。 唔系，其实我最关心咧，亦都有冇少担心咧？我都有啲担心噶啦，因为咧我自己喺商界里边做，咁我都系做教育啊，系咪？即系做培训啦。咁其实咧，而家嘅好多嘅课程咧，都一系就 delay 啦，一系就会改做网上教学啦。咁網上嘅教學咧都唔係唔好嘅，但係要睇下唔同嘅內容啦。咁唔係個個都啱網上教學，但係網上教學其中一個咧喺心理學裏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會少咗人與人之間嘅一啲嘅互動，一啲嘅接觸。其實呢啲好多時候反而係喺學習上面咧係最緊要嘅。所以我突然間我都會諗翻咧，究竟學生已經遇過咁多次咁耐啦，諗住可以重新。回归翻去校园啊，上堂啊，见翻啲同学仔啊、老师啊咁样啊，但系点知佢又遭遇到咁样嘅情况，跟住农历假之后都唔知几时先有得翻学，所以我都有啲担心。所以今日咧，我哋谂咗嗰个题目咧，就叫未来仲有冇校园咧？嗱，因为都已经佢年纪冇翻到，跟住而家又经历咁样咁。唔系最有效，但系可能都已经一路有上堂啦，亦都有一班人会考试啦，咁都好似过到去噶噃。究竟你可以从呢个角度，究竟仲有冇校园呢？ 嗱，我觉得你今晚仲灰过我啊！我原本睇到题目咧，我就谂翻起琴日我叫做收炉啦，其实都冇，因为今日都做紧学校嘢。但系我收炉嘅时候咧，我都忍唔住做咗一样好伤春悲秋啦，就系我上咗我天台。原本我约咗班学生上去今年做一啲大事啊，种植嗰啲咁样咧，咁啊又冇啦，又佢哋又冇得再继续帮手做种植啦，又一段时间冇得面授课程。咁就我都忍唔住，因为 啱啱種咗啲啲果實開始出啦，咁啊，然後跟住我都忍唔住講咗句話啊，唔知下次翻嚟係幾時，啲學生又見唔見到嗰個植物嘅茁壯成長？即係講真，呢年齡我哋大家都好多呢啲咁嘅感受，甚至乎好老實講，我哋成日都諗緊好多方法去做替代嘅，例如我而家都即刻抄翻曬，都塵封咗一段時間咧，買咗啲 apps 翻嚟，諗住點樣做啲頭先你講到嗰啲互動咧，其實有啲網上軟件可能都諗下可唔可以做到啲互動，但係好老實講，做到我叫指導咳面嗰陣做到啲嘢嘅，咁但係問題係你始終真人喺你面前做或者小組各樣嘅嘢咧，效果係真係好唔同嘅。 同埋再加上啲科技啊、其他嘢啊、學習嘅知識同埋而家喺網上面擁有嘅知識啊，各樣各樣，究竟未來係真係仲有冇校園呢？咁當然除咗我阿周 Sir 講之外，今日咧就揾咗一位，即係佢切身地好。應該要應付呢件事嘅，同埋對呢件事好有睇法嘅。咁我今日嘅嘉賓咧就請咗咧劉振雄校長。咁佢係屬於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啦，同埋樂善堂余近興中學嘅校長。Hello， 你好，劉校長。 大家好，主持好，你好，你好。 係啊，即係因為咧，頭先阿周 Sir 咪講過種植嘅，咁啊，我有幸咧。就可以咧，就去到啊，余近興中學嗰度咧，我做咗參觀。咁我都估唔到喎，即系我知道咧，有一啲嘅屋苑咧就有魚菜共生啦。咁啊，原來即係學校都有喎。不過當然可能係我少知啦。跟住我見到又有 AI 啊，又有其他啊。咁所以咧，即係把握個機會就揾阿劉校長咧，就同佢傾下，喂，究竟未來有冇校園咧？劉校長，你點睇咧？對於呢件事？ 调翻转咁谂啦，其实我哋褪一步咁谂，校园其实系啲乜嘢咧？呢段时间其实喺疫情里面，我哋做紧网课咧，其实好多嘅体会啊。其实如果你问我褪一步谂，校园其实就系一个人与人互动嘅地方，亦都系俾学生去一啲我哋叫经历式学习。咁我而家喺疫情下底咧，我哋好多时咧就会譬如尤其是之前可能半日课或者咩咧，咁我哋会专注咗净系去传授个知识，可能因为赶课程，因为始终我哋喺 DSE 嘅框架底，我哋好多课程。咁但系其实你再褪一步谂嘅话咧，学生其实除咗知识之外，校园里面最重要嘅就系透过不同嘅互动咧，去建立佢嗰种嘅我哋叫态度啊，或者一啲嘅对同人相处嗰、那个，你问我呢个先系最重要。所以如果你问我而家睇到成个疫情呢几年里面咧，其实最缺失嘅呢部分咯。咁其实好多嘅数据或者我哋都见到就系、是，譬如学童嗰个精神健康啊，又或者佢哋一啲嗰个行为上，我哋都见到其实就正正系缺少咗呢一 part 嘅时候，就会出咗好多不同嘅问题咯。 我自己都覺得咧，嗰個問題咧係比我想象中嗱，因為其實好反覆啊。我即係我諗聽眾未必有我哋咁切身嘅感受。當然你喺屋企裏邊，如果有仔女嘅話咧，你都感受到嗰種即係翻下學又停下，又翻下又停。咁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咁多年來拉平均去睇啦嚇，即係我哋睇住啲年輕人成長咧，呢兩年咧係好多好特別嘅嘢咧。我哋都好老實講，我依刻都未可以肯定嚟緊佢哋即係成長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因為我又不可以当一个实验嘛，事实上。好多人都讲教育呢，其实就是一个没办法做得成的实验来的。因为你个小孩是好年就在我们面前的啦。他没可能同时间有一个就算有个孖生小孩都不是一样的。但是个问题就是那个变化或者是那种来来往往很发我叫做发来发去的那种状况呢，其实令到很多年轻人不论是我们做中学啦，小学其实都是的。因为那种变化得很快，而且是很难去解释，很突然。最简单譬如早一排譬如仓鼠那个故事样，其实原本是一个挺好的生命教育的机会来的。但是 很可惜啊，我们都不知道可以怎样在课堂里面做多一点啊，讲多一点都没什么机会。就算是都要追課程啦，好老實講，嗱呢啲位咧就係我哋正正就係本來以往一啲事件啊或者一啲情況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即時嘅即係後悔啲嘅叫補救嘅嘢啦嚇，又或者做一啲咧可能前瞻性啲，做一啲未來啲嘅，我哋去教佢將來點面對同類嘅困難。咁但係而家咧，我哋真係好老實講，我哋都打到自己都亂曬啊，不停喺度日日都打，我成日都講好似打大佬咁樣，所以我諗係好難嘅呢件事。 其實呢一樣嘢咧，我都真係要問下阿劉校長又好，或者阿周 Sir 都好，唔係因為咧嗱，頭先阿刘校长讲嗰个校园嘅一个功能咧，其实我都非常之认同。但系咧，客观上又好似唔系太能够做到，因为要追个 DSE 嘅课程嘅 syllabus 啊，即系各样嘢呢啲。再加上咧，我唔肯定咧，而家嘅学童 佢哋点睇法？即系佢对于校园，尤其是咧经过呢个疫情之后咧，理论上佢哋应该好珍惜嘅，但系亦都会听到一啲咧就系话啊，大家珍惜之余，对于跟住我习惯翻而家要翻学啊，跟住上堂啊、考试啊，即系嗰样嘢，又可能有啲唔习惯。其实佢哋会唔会都好似即系头先阿刘校长咁样睇？都是一个叫做我自己成长的一个原地，可以跟其他人去交流的一个地方。其实学生是不是这样看呢？ 我自己这样想，其实如果你说一个很多家长有时候我们倾开偈都说为什么为之一个好的学校呢，其实如果我自己会想呢，就是只要个细路仔肯翻学，佢觉得翻学开心嘅话咧，呢间已经一间好嘅学校。其实呢样嘢唔容易做嘅。你谂下，佢每日翻嚟要面对几多功课压力，要面对几多嘅面对嗰个考试压力，其他你点样令到佢嗰个态度上高，佢觉得翻学系开心嘅？其实呢样嘢，我觉得系个根咯。所以由佢入嚟嗰刻，其实我哋同家长讲，我会用尽我所有方法，令到佢嗰个态度上，或者令到佢觉得翻学一件开心嘅事。我哋做好多唔同嘅活动，譬如我哋头先主持讲緊嗰个鱼菜共生，嗰个其实是一个几得意嘅活动，嗱里面有好多嘅知识啊，好多嘅不同嘅经历，但係调返转做嗰样嘢，其实背后就係諗緊嗰样嘢如果可以训练到学生一啲责任感，或者係一啲佢返到嚟佢有一个嘅经历，就去睇住啲鱼大，跟住一路养大，或者好多呢啲令到佢系愿意去翻落。我觉得呢个系第一步嚟嘅。咁所以以往我哋都做好多活动，譬如带佢哋唔同地方，俾佢经历。如果佢态度上嘅转变，佢觉得翻学去紧张佢自己嘅话咧，根本上而家我记得点多制度下底，我哋讲好多知识嘅传递。我成日都同佢家长讲，我哋从来冇开过个班叫做 iPhone 应用程式体验班，我哋唔需要嘅。细路仔佢一定会学得到，原因就系嗰样嘢兴趣。如果我将一啲嘅课程变成咗佢兴趣话咧，其实我可以悭翻啲时间咧，去同佢做其他头先讲嘅，譬如一啲互动啊，一啲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啊，点样建立佢个态度。其实我反而可以用多啲时间做呢样嘢。所以调翻转，我觉得态度上高去改变咧，其实系嗰个重要咯，系。 我補充少少，聽完校長講，我即刻諗翻起咧，今年我嗰、那個頭先我用個字就係發來發去、今年好難得啦，即刻走去嘗試。我哋都有魚菜共生啊，不過老實講廢咗好耐啦，因為疫情之後我都種唔到嘢啦。咁後來就都勉強都叫啲同學執咗啲一隊人啊幫手種嘢啦。咁頭先都講咗啦。但另外一個片段就係咧，趁疫情好翻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學校就做咗一啲大型都幾大型嘅一啲活動，其實好難得有機會去做，甚至乎我哋嗰個運動會做唔到，我哋都用咗個另類嘅方法去處理。咁阿 Mills 可能見過我啲 poster 嗰啲衰樣咧，咁啲學生咧，我冇諗過佢嘅 comment。嗱，呢個真係冇諗過嘅，有少少開心嘅，即係佢話你隔咗咁耐，終於有機會喺學校有翻呢啲場面見到。嗱，其實件事係好即係普通嘅。你問我喺一兩三年前係完全好普通，玩下遊戲啫嘛，有乜咁大不了啫？係咪？趁仲要得十分鐘去做個小 set 咁啊！但係一玩嘅時候咧，全校都一齊睇，嗰種狀態係唔容易有嘅。咁但係咧 plan 好咗嘅嘢，而家就停咗。你阿 Mills 個題目叫做未來有冇校園？我就雖然我個人而家都好似好灰啦，有啲悲觀啦，而家呢刻，但係我冇辦法去唔表現出我嘅被逼嘅樂觀出嚟，因為老實講，如果我哋冇呢個被逼嘅樂觀，我哋唔去努力嘗試有機會去做嘅話咧，校園其實可以橫跨理論上啦嚇，呢個真係理論嚟嘅，橫跨一個實體同埋虛擬中間。不過好老實講，如果純虛擬咧，嗱，譬如我今日都做咗一個少少嘅活動，就係叫啲學生咧喺屋企裏邊寫揮春，創意揮春大賽。如果聽到嗰啲同學仔啊，記住交稿俾我啦。咁但係同好老實講，同埋以往我哋一齊寫住揮春食住湯圓嗰種咁嘅經歷咧，你問我，我永遠都珍惜一齊嗰種狀態多啲嘅。咁所以其實點樣能夠有機地結合兩樣嘢咧？我覺得呢個係未來一啲希望可以趁住疫情壞事變好嘅方向咯。 其實呢、這個頭先阿劉校長講嗰、那個，我覺得係好難做嗱，但係咧又真係最重要。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人咧。生来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动力同埋兴趣咧去学习嘅。睇小朋友就会知噶啦。咁但系的而且确咧，受好多好多嘢嘅影响咧，令到佢对于呢个学习嘅兴趣咧，系隐藏咗又好，压抑咗又好。 咁如果真係可以校园呢係做到佢提起返佢返學嘅兴趣觉得开心，我又觉得真係呢一个宗旨係几好。但係我就会喺度咁样諗啦，我今日又戴多啲six thinking hat 咁样嘅黑帽啦。其实而家呢成日都会讲緊呢學校嘅知识呢就往往呢可能係读完之后呢出嚟三年呢就已经有啲过时㗎啦。咁所以我都认同好可能呢知识呢就未必係最重要下，即係係传递知识喺校园嚟有讲。但当然啦，我认为喺中小学里面嘅学识呢又同而家普通嘅 internet 上面嘅学识呢就有啲唔同嘅。但的而且确都会有呢个问题。而家成日都会諗呢学校会唔会除咗以科学为中心之外，即係 科目为中心之外，会唔会係以问题为中心嚟到去分类呢？即係我要解决环保问题，我要解决机械问题，我要解决一啲社会问题，我要解决一啲人与人之间嘅问题，跟住我要学啲乜嘢先至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而当中校园做嘅角色呢就係、是可能喺当中我会传授知识啦，如果佢需要解决嗰个问题，同埋我可以俾一啲机会俾佢试下去接触到嗰啲嘅问题嘅情况。我唔知会唔会，我呢个系我自己心目中嘅想象，我唔知啊。我先问下刘校长啦，你会点睇咧？ 你讲嗰样嘢咧，我其实我最近睇紧一啲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其實一間叫無校園大學 Minerva， 佢係好厲害，即係我覺得呢個 concept 我覺得好 buy 佢，就係佢其實真係冇校園嘅，佢最開頭嗰陣咧，真係透過啲我哋叫網上嘅學習啦，其實佢就訓練緊學生啲最基本嘅我哋叫啲嘅同人相處啊，或者一啲溝通能力啊，點樣去解難啊，好多嘢，佢好着重就一個我叫體驗式嘅學習啊，佢跟住來嗰幾年咧就可能會係點咧？就譬如如果嚟，佢可能會俾呢一批嘅同學咧，就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可能会跟一些不同的人去举例。我自己的构思就是将来的教育会不会这样呢，就是喂我學 不如这样。刘校长一於在这里卖少少关子，因为呢我觉得你刚才讲这个例子呢需要可能很详细地去讲，而我都很有兴趣呢跟你去讨论这个。那不如这样，我们一於休息一下，我们听首歌先回来呢，我们就一於刘校长跟我们分享那个无即係一個全無校園嘅一個例子下 ，OK。咁啊，呢一首歌咧就係《青春頌》，咁啊許廷鏗嘅，咁啊希望大家跟住自己志向去走啊。 是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爱把亲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几次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法，无惧雨水沾湿两眼。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

前足球员患上运动神经元疾病和帕金逊症的几率也都比一般人高。研究进一步分析，相比起甚少顶头槌的守门员，后卫球员出现脑部疾病的问题特别明显。而且一个足球员的职业生涯越长，出现脑部受伤疾病的风险也都会越高。有见及此，英格兰足总近年下达一些的建议，包括每星期最多只可以安排10次的头槌训练，又规定青训不可以给未满12岁的学童练习头槌。舒尼亚、连尼加和巴里斯达等的英格兰名宿就曾经试过踢了一场禁用头槌的比赛，规则是上半场不准禁区外用头槌，而下半场更加直情不准用头槌，希望慢慢将这种意识带给大众思考。如果球赛日后演变成完全禁止用头槌，会不会大大减低了观赏性？定是作为观众的我们关注球员健康才是最重要呢？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嚟咧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二节，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未来仲有冇校园嘅咧？咁今日除咗我黄仲远啦、周志恩之外咧，我哋仲请咗刘振雄校长。咁我哋啱啱喺第一节嘅时候咧，我哋阿刘校长咧就啱啱讲到兴高采烈咧，大家都可能好引颈以待嘅一个概念啊，就系话无校园嘅一个咁样嘅教育。咁啊，请阿刘校长咧，不如再讲下，喂，究竟嗰个无校园嘅教育系点样做嘅咧？ 哦，好啊，唔该晒。其实嗰个头先讲到就喺第一年嘅时候咧，其实佢会上一啲我哋叫做可能同人相处，或者我哋叫一啲嘅基础课程啦。咁佢第二年开始咧，其实就会世界各地不同嘅国家咧，去俾啲同学去嗰度住啦，去发掘不同嘅问题啦，跟住跟不同嘅专家咧去处理嗰个城市嘅一啲问题。咁其實我而家突然間諗翻，其實我哋細個嘅時候，我成日都講，喂，喺社會大學嘅成長係最快。其實呢個都可以一個諗法，就係如果將來嘅大學會唔會係，正如好似頭先咁講，就係佢可能真係會去學啲我哋叫基本嘅點樣同人溝通啊，點樣有嗰一啲嘅我哋叫態度應該係點樣啊。跟住可能舉個例，最近有嗰啲地方可能有地震、有海嘯，佢需要重建嘅。對呢啲有興趣嘅同學，佢哋會唔會有機會真係走入去嗰個現場裏面，跟一啲嘅專家去經歷、去體驗？这个我成日觉得就是每一个小孩的兴趣都不同。如果他能够因为他兴趣而去就着这一方面去发展的话，我相信他的路会走得更加容易。那这个就是我们叫无校园大学其中一样东西。那这个都其实看到另一个呢，就是那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很早已经讲了，就是未来的教育呢应该有几样东西。第一就是更加个人化。第二就是社会的参与度是要越来越高的。因为教育始终都是为着社会培养未来的人才。如果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人将来用不在社会上，其实是一个 很浪费的。所以当个社会整个变紧的时候，其实教育都要变。我们需要真的去想一想，究竟社会需要什么人，我们怎样去培养一些真的啱社会用的人。如果不是就我叫两边都输，我们叫错配或者叫一些叫错用。咁所以呢個我又覺得無校園大學呢個概念咧，其實係我覺得將來會發生。 劉校長講呢個，我覺得好吸引喎。嗱，因為咧，從心理學嚟講嘅話咧，當個學習咧，我唔能夠見到佢嗰個結果係點樣咧，其實咧嗰個興趣係會大減，即係話我學咗一樣嘢。 跟住咧嗰样嘢究竟学嚟系做到，可能帮到啲乜嘢，我唔知道。所以咧，佢个学习个动机啊，或者个动力咧就会大减。如果好似头先阿刘校长咁讲，话个无校园嘅教育，我可以见到一啲嘅问题出现，无论佢系社会上或者其他一啲嘅问题啦。我知道咗啊，要去帮佢解决，但系我可能又未到或者未有嗰啲嘅技巧或者嘅知识。跟住我翻到翻去真正嘅校园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知道自己点解要学，例如 STEM， 我跟住我要可以做到啲乜嘢嚟到帮到个班人嘅，我就好清楚。如果系咁嘅话咧，佢就真系能够加强到佢翻学嘅动机同埋兴趣。但系我喺度谂紧啊，中学究竟难唔难做咧呢件事？ 咁呢度我想補充少少咧，嗱，等我又講下自己少少嘢啦。舊年咧，我幫某個傳媒寫咗一篇文啊，就係、是、叫做即係大約個概念就係講緊咧，其實新冠疫情咧，可能係咧導致一個教育嘅范式轉移嘅一個，我嘅形容係一個咧夏天夏呢、這個夏金蛋嘅黑天鵝。本来是一件很奇怪或者不好的事，但是里面呢不打不撞有机会啊，我去年是有少少乐观的，有机会带来一种范式转移，一种变化。那么这几年我们成日都讲紧呢，即是那些什么21世纪是深素养啊，我想校长听过很多这些这说法的啦，或者什么深度学习啊那些，其实一路呢我们都是想向呢個方向發展，但一路都苦無機會。疫情咧就令到我哋有啲嘢打破咗嘅，即係譬如講緊校園嗰個框架咧，以往就係老師作為一個傳遞者，將一啲我哋要俾嘅知識就教佢哋。但我哋大家都心知肚明㗎，我哋教幾多唔代表學生攞幾多，即係我哋 give 幾多唔代表學生係 take 幾多走嘅。呢個係一路以嚟我哋成日講緊教同學中間有機會出現嘅一個矛盾。咁、如果我哋真係喺個疫情之下，原本我嘅諗法係理想啲㗎，即係如果真係可以咧，譬如打破咗某啲嘢，教學上面以往老師自己有自己一套武功嘅，但係而家因為上網、互聯網各樣嘅嘢或者網課，有機會令到好多嘢互聯互通啊。即係譬如可能你唔單止上周 Sir 嘅堂啦，你可以聽阿 Mills 講嘢，或者好多人會將佢嘅教材擺埋出嚟，於是乎嗰個 boundary 或者中間嗰個界線就會打鬆咗，咁於是乎個校園由根本性嘅概念係改變咗嘅，學生係可以自己上網或者喺學校裏面嘅地方度去揾一啲相關嘅資訊去學。嗱、呢個就正正頭先阿 Mills 或者係校長頭先講，起碼個開頭可以係咁啦。譬如我想處理呢個水利工程咁樣未來嘅，咁以往就你到等到幾時先有嗰啲嘢學啊？就係、是、等到你大學都唔知仲有冇機會學添。但係而家我可能係透過過程裏面咧，我做啲 project 啦，或者開頭就學校俾啲 structure 咗嘅 project 俾你，即係有系統嘅俾嘢你做。但係而家因為喂黃點疫情咯，直接啲講啦。上昼上堂或者下昼上堂，咁剩翻时间冇嘢做嘅学生就可以用自己嘅时间咧，去揾一啲自己想搞嘅 project 去搞。不过经过咗呢一年之后咧，我有多一个反思嘅呢一样嘢，其实咧对于一啲叻嘅呢个叻字系括住啊，唔系讲紧聪明啊，系即系自己对于学习有兴趣嘅人咧， 自发性会 自发性好强嘅 motivated 嗰班人咧系好好嘅。但係其實亦都不能夠否認有唔少嘅人咧，其實佢係冇呢一個咁嘅自發性去學嘅，或者甚至乎自己都未知自己想學乜嘅。嗱，我就唔知啊，校長你即係面對呢個情況，即係我唔知你見到啲咁呢樣嘢係咪你都見到呢個可能性或者呢個情況出現緊咧？ 喂，多謝周 Sir， 呢個正正係成個我諗喺呢一段時間，我哋叫 blended learning 混合式學習，或咩名都好啦。其實你見到而家譬如新加坡，佢做緊一個叫做學生學習平台，甚至乎中國內地同台灣去做緊教育運，其實都係呢個概念啊。點樣將個知識匯聚？但係阿周 Sir， 你講咗樣好重要嘅就係點樣個自主？我成日都話自主學習，其實個自主源於咩？又翻去諗啊，學生打機，你冇唔佢哋一定會去做呢樣嘢，因為佢有個內在嘅動機啊。反而調翻轉就係我點樣令到佢嗰個自主學習，同埋頭先我都講到就係我估將來嘅。我哋個學習去更加個人化，咩叫個人化就係、我想學乜，基本上你其實識幾多英文字，我哋識 Google 你已經做到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因為隨住 AI 出現咧，我估將來科技會係點咧？譬如我學數學， 我去學某啲嘅方程式，可能我只要做十條數，我已經透過大數據個電腦已經分析話俾我知，喂，呢十條數裡面我邊一部分係弱，跟住佢會俾多五條我，就其實已經係針對緊我自己個人嘅需要。如果學生係就住某啲興趣，嗱，我成日都話，如果我以我學校為例，我成日都聽啲家長講，喂，啲學生好中意打機，啲學生就會同阿媽點講咧？我打機。打機都揾到食嘅喎，我其實將來你見到哇，好多世界好勁人都係靠打機揾食喎，咁 OK， 咁即係你話電競 OK 啦，咁我其實真係喺學校裏面咧起咗個類似電競嘅 centre 咁上下，而我真係揾咗一個咧，我哋咁啱我哋個校友即係一個世界級嘅電競選手，我就請佢翻嚟話俾呢班細路仔知真正嘅電競係點樣。咁過程裏面咧有個別嘅細路仔咧，佢真係好努力地去練，去跟住每日可能真係練十零個鐘頭。但係相反啲細路仔睇完之後，咦，原來唔係咁個，算啦，我都係唔係呢個方向，唔係我杯茶，佢就會轉型，佢就會走去另一個方向。喺個過程裏面，其實你就係、是、我諗學校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你要發掘學生嘅興趣咯，而循住佢嘅興趣話，佢就會去發展佢自己嘅能力，或者佢自己會用佢嘅方法去追求嗰個知識或者係嗰個嘅自主嘅學習咯。呢、這個 咁其實會唔會係咁咧？即係話我哋。未来的校园是会啦、结合了少少头先周 Sir 讲同埋刘校长所讲的教学嗰部分呢可能是会有的但是可能会相对上缩短。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 DSE 个 syllabus 啊或者怎样可以相应地做到这件事啦。跟住有一部分的时间呢是比佢例如好像头先刘校长讲嗰种实践啊佢话电竞选手比佢知道电竞选手会是怎样的。跟住佢啊，原来佢唔系，佢反而中意咧，系点样去砌或者制造设计一个游戏出嚟嘅。咁啊，好似你哋咁样就，正如有部车啊，或者俾佢设计试下点样去做一个 game 啊，即系好多嘅唔同嘅嘢。可能佢有兴趣海洋嘅，头先我哋行来嘅时候，阿刘校长讲，即系佢有个学生都系咁好有兴趣海洋嘅。虽然可能学习上边，如果实际上喺个成绩未必系最出众嘅。但反而佢就有一个好好嘅发展喺佢自己嘅兴趣上面。会唔会係反而即係一半係教学嗰方面即係、集中于传递知识而传递嗰啲知识呢需要做到嘅嘢呢係关于另外校园一半会发生嘅一啲我哋叫做 events, 即係一啲嘅事件啦事情啦问题啦去俾你解决呢 嗱，我好快用一個少少嘅例子，希望可以 elaborate， 即係演繹翻啊 Mills 嗰個未來願景啊。我純粹講願景啫，即係我哋以往學音樂咧，我好記得就係學木同笛啦、三角鈴啦嗰類嘅嘢啦，然後就老師教我哋點樣去做呢、這個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同埋唱歌啦，可能係咁樣嘅啫。我初中學音樂嘅印象係咁，咁但係今時今日，我估啲年輕人咧，佢哋唔會淨係喺呢度就想停止嘅。当我哋教佢一啲基本嘅乐理啦、基本嘅概念啦之余咧，其实我哋好多学生本身可能已经系有一个 busking 嘅，或者佢本身已经有一啲嘅自己嘅一啲经历，甚至乎佢本身系一个吓 beatbox 嘅吓，好厉害嘅。咁咧，我哋如果仲系用翻旧嗰套模式，我哋学校里边仍然系停留咗音乐考试，就仲系考紧佢能唔能够乐器啊嗰堆诶乐理啊乐器啊嗰堆嘢咧，唔系唔得嘅，一样可以。但系个学生已经唔系呢个轨去走啦。如果同步有冇机会，第阵时可能系有一啲部分俾佢自主嘅，即系有啲学生佢唔一定要纯粹系用一个木同笛去考试，佢自己可以 beatbox 都可以做得到噶嘛。再用一个大家好熟悉呢排大家都玩緊㗎啦即係而家大家学英文唔通仲係攞住个字典查咩大家冇玩嗰、那个每朝喺度填格仔嗰、那个、那个 Wordle 嗰个游戏其实我哋要学緊英文啦唔觉。即係我估其实成个过程里面我同意啊校长头先讲係好个人化同埋好分离嘅应该系咁嘅。不过我仍然唔好意思啊今晚我都系冷水怪㗎啦我都系有少少冷水嘅。校长你觉得呢啲愿景喺香港搞唔搞得掂嘅呢 我估如果未来咩叫成功嘅教育呢其实就算而家网课或者咩都好呢其实去判断一间学校成唔成功呢其实就係个老师个拿捏、嗯。正如头先两位主持讲緊嘅就係、是、有部分嘅嘢学生可以自学嘅但有部分嘅嘢譬如解难或者一个互动嘅讨论或者係一啲中间人同人沟通嗰部分呢其实係应该喺校园里面发生的。头先讲緊音乐我突然间諗起我自己一啲嘅最近一啲经历啦咁其实我最近学緊 set song 嘅。咁我细个好想学呢样嘢咁最近可能因为某啲原因我好想去学啦。咁嗱我自己要去上堂啦咁有啲一对一教授有老师教我啦。咁但每次去教嘅时候呢 啊，其實我自己上 YouTube 會找很多不同的片去看，那些我自己自學的。但是去到某些位置我發覺卡住了，譬如那個音的拿捏得准不准啊，或者是怎樣呢，那些我就會回到課堂裡面。其實我覺得將來教育應該都是這樣，是兩部分。第一部分就真的、老師引導學生在他自己的能力去找他自己的知識，第二部分就是透過中間的一些互動去建立這件事。那我現在見到呢，其實很多學校那個我們叫做那個網上的學習其實都變緊的，尤其是這段時間呢，很多時候他們回半日跟晚上就有 Zoom 諸如此類。那我見到有些個別的好的，就算以我學校為例呢，其實我都見到些老師呢開始拿捏到就是什麼可以放手給學生自己去做，什麼是要回來學校裡面大家一齊互動去發生的。咁呢個我覺得係將來成個教育應該會發生緊嘅事情。 但校長，個前設會唔會係要真係嗰個 DSE 嗰個課程嗰個闊度啦、內容嘅多與少啦，係需要好大程度上調整咧？ 即係時間都差不多。我諗課程優化其中一樣，我哋覺得可以有空間去做嘅，同埋其實好早前咧，其實喺成個 DSE 個制度裏面有一個叫 Apply Learning，即係應用學習啦。咁我諗大家一講 Apply Learning 就好多怨氣，因為我哋開頭前節同埋出嚟嗰個效果係唔同。咁但係除咗課程檢討之後咧，其實我見到而家係鬆緊綁嘅。譬如我下為例咧，我有個嘅 Apply Learning 叫 Captech， 嗰個好特別嘅，嗰個係直頭係同一個商界去結合，跟我哋嘅係媒體公司，佢哋直頭係有人會落嚟俾細路仔喺個職場裏面去體驗啦，甚至乎將來咧佢哋係可以係幾得意嘅就係、是。因為佢呢啲公司投放咗資源喺學校，去啲學校啦，呢班學生上高，呢班學生最後畢咗業之後咧，佢係去報嘅時候咧，可能有優先面試嘅。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大家之間嘅點樣去，正如頭先都講就係學同埋用咧，其實係應該要互相配合嘅。而家我見到好擔心嘅就係頭先講嘅 DSE 個框架，如果 DSE 而家呢個制度我哋唔再鬆，去大學嘅時候仍然係講緊332A 嘅話咧，其實我估都幾弊。我成日都諗就係一個設計師或者一個好叻嘅藝術家，佢英文唔一定要去到三噶嘛，中文唔一定要到三噶。但係呢個框架其實我覺得嚟緊應該係有機會會鬆咯。咁嘅話，先至真係可以俾學生因應佢自己嘅興趣，或者係我哋為社會去做一啲真係啱社會去用嘅人咯。你見到而家內地成個教育體制一路變緊嘅，佢哋開始有啲我哋叫職業大學或者叫職業導向嘅學校，因為佢睇到成個社會裏面未來如果再唔處理嘅話咧，將來會有好多人冇工做，有好多工冇人做，咁個社會個資源上高咁樣嘅話就會出問題。反而調翻轉就係點樣喺個大學裏面，譬如我真係去做建築，其實喺建築好多新嘅科技裏面，我咪去sort 呢班人出嚟喺呢方面去發展咯。咁將來呢班人其實佢都可以有一片天空噶。咁我覺得呢個係其實社會要去諗嘅嘢咯。 所以可能我哋即系下一次，我哋可能真系认真讲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到，而令到近啲我哋嗰个未来校园咧系可以发生到嘅。好啊，咁喺第二节最后嘅时候咧，咁啊周 Sir 就拣一首歌，喂， 哇， 啲新人嚟， 呢只歌咧好有意思啊，因为咧嗱个名叫 Call My Name 啦，我估好多年轻人咧都想你认得佢，等你嗌佢个名。咁另外呢八位女仔組成嘅團咧，咁啊佢哋各自有唔同嘅能力值啦嚇，呢度都幾體現到咧年輕人有唔同嘅能力嘅，咁啊送俾大家 Call My Name Cola 嘅。 用，与你地雷做个世界快用。Now get up,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 往往浪漫无准期，我发愣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设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激起，划破星空，繁雨心飞，灵魂喊叫着再别。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111宗是本地感染，当中6宗未找到源头。而葵涌村至今录得396宗确诊及初步阳性个案，涉及超过200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葵一楼仍然是葵涌村最多个案的大厦，有263宗，涉及133个单位。影葵楼有87宗个案，涉及47个单位。下葵楼和雅葵楼分别有15宗和10宗个案等。被问到影葵楼和下葵楼会否按原定计划明天解封，张竹君说要视乎这两栋大厦的最新检测情况，如果没有新情况会按原定计划进行。他说至今有30多到40宗无源头个案，证明社区有很多隐形传播，加上很多感染者是退休人士，未必去过很多特别的地方，反映社区有疫情蔓延。考评局宣布取消今年中学文凭试英文科考试，会相应增加其他试卷的占分比重。体育科和音乐科的实习考试然后到5月底6月初进行。考评局说目前疫情严峻，英文考试涉及的考生较多，如果延后举行难以安排到市场，亦影响评卷。考虑到 校本评核亦包括英文口语能力，决定取消英文考试，相信对考生亦影响轻微。有应届考生说自己依靠考试提高英文科成绩，相信取消考试成绩或者影响一个等级。亦有考生表示疫情严峻，取消考试亦无办法，但就无办法知道自己的英文口语水平。有教师认为考评局的决定仓促。政府公布本港去年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 6.4%， 单计上季就增长 4.8%， 但多项指标都反映经济动力放缓。政府表示新一波疫情和防疫措施收紧对经济活动构成新一轮的压力。有分析指，本港面对的内部经济压力较外部更大，原本复苏势头受打击，全年经济增长或会放慢到 2.8%。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85点，跌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1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36，瑞士法郎0.932，加元1.278，人民币6.367，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14，

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到嚟咧，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第三节最后一节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未来有冇校园。咁啊，我哋今日请咗余近卿中学嘅刘振雄校长啦。咁我哋就头先讲咗都好多对于未来校园嘅一啲嘅愿景。不过咧，即系我哋当然啦，私底下我哋啊不停地喺度倾啦。即系我哋喺 off mic 嘅时候，喂，其实有一个都有兴趣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讨论下。头先都讲到。喂，未来校园会唔会系好需要老师有好大嘅唔同嘅改变呢？嗱，我首先咁样讲先。假设如果呢个方向系可以嘅，跟住就亦都外来环境慢慢去可以令到呢个概念去实现。当中嘅老师咧，其实佢做紧一样嘢咧，佢真系可能同传统老师。嗰種嘅教學係好唔同喎，佢需要做可能係做緊啟發啦。嗱，呢個呢部分應該都會有嘅。我諗下周旋嗰個角色就會做得更加多啲啦。例如佢其實做緊咧就係我教佢一啲嘅 methodology， 即係一啲方法學點樣去解決問題，同埋點樣去睇嗰個問題。所以你需要學啲乜，而且點樣學，或者係點樣去接觸我哋嘅 approach 嗰個問題。其實因為教师嗰个角色好唔同，先至能够做到。嗱，校长点睇啊？ 同意啊，因为其实我成日觉得人与生俱来有学习同埋反思嘅能力啦。咁其实我最近我定咗学校嗰三年计划，其实我都谂紧就系、是，我其实以往我哋写好多咩学术啊、咩关爱，其实我哋今年好简单，我嘅目标就系装备未来。第一个部分要装备学生，跟住第二个我哋谂嘅就系，如果要装备学生嘅话，我要装备我嘅老师。咁但系跟住我就再谂第三系咩？如果我装备老师嘅话，我要装备我校园，我要有足嘅资源俾我老师。咁我举个好简单的例子啊，其实成日都讲就系老师其实系身教。其实当老师去处理不同问题或者带住学生嘅时候，佢哋嘅言行啊，或者佢哋去点去解决问题嗰、那个嗰种嘅特质，其实学生喺度睇紧嘅。咁我头先喺 off mic 嘅时候，我哋都倾紧就系、是，以往我哋做课外活动啊，或者做好多嘢，其实课外活动其中一个好嘅经历式嘅体验咧，系俾学生一路去成长嘅。咁以往我哋传统学校做课活动就好简单啦，就系、是、学校可能乒乓、篮球、排球咁好啦，边个老师你负责带咩啦，边个老师负责带咩。但系调翻转你褪一步谂，其实我哋做啲活动背后系谂紧啲乜？如果教管一路講緊，我哋有好多嘅核心價值，譬如堅毅啊、同理心啊、承擔啊、守法呢啲不同嘅核心價值，我哋都覺得重要嘅話，我可唔可以退一步去諗就係、是，我哋真係坐低去傾一傾，喂，我想嚟緊呢一年，我想喺個校園裏面，我好想去做好呢部分嘅核心價值。不如咁啊，老師你幫我諗一諗啊，就住你嘅興趣，你去諗一個課同你想帶嘅，但係要必須配合到我哋呢啲嘅價值。做呢樣之後，我發覺好有趣。老師嘅創意啊，佢哋因為每一個老師佢自己嘅長短或者佢自己嘅興趣都唔同。我知道有老師佢同我講，我中意影相，我可唔可以做一個老人家嘅婚紗拍攝？過程裡面其實就係培養緊學生嘅同理心，培養緊佢哋對一啲老人家嗰種嘅認識啊，或者同人相處。其實好多呢啲，我覺得將來校園應該係一個好靈活性，同埋應該係可以有好多嘅空間。就住嗰個老師啊嘅特質啦，或者係學生個特質咧，去提供一個平台俾佢哋發展佢哋嘅需要咯。嚇！ 呢度我想補充少少，我就成日同啲學生都講咧，分享翻即係睇書啦，或者喺海外一啲我嘅學生咧，嗰度有啲喺嗰度教書喺北歐地區，咁佢同我講咧，香港嘅校園或者校嗰、那個學校環境咧，同外國其中一個最唔同嘅地方咧，淨係講一樣，大家就好容易睇到嘅分別，就係我哋咧就好由上而下咧，嗰班係五 A、五 B、五 C、五 D， 我哋就擺佢，可能有啲係就住成績啦，咁而家就可能因為平等機會各種原因咧，我就唔好分 A、B、C、D 班。 班啊，冇分精英班同埋即係後進班啊，我哋咧就改做唔同嘅名，咁等佢哋個 labeling effect 冇咁強啦，即係個標籤效應冇咁強啦。咁我哋但係點都會分班嘅嘛，由我哋去分。而邊位老師教邊班咧，基本上咧，我形容係一種命運嘅安排嚟嘅。即係周志恩點解會走去教嗰班咧？其實可能係一個唔知點解畫腳腳畫到出嚟嘅結果啦。有啲校長會可能會因應唔同老師嘅特質擺落啦，呢個係另計啦。咁但係喺外國其實咧，尤其是北歐地區有啲好多學校佢哋會點處理咧？就係個老師好似大學咁樣咧，就係佢嘅專門，譬如佢搞physics 咁啦，但係佢有某啲嘢可以帶到你嘅project 咧，佢就會擺埋出嚟嘅。於是乎學生咧，你係可以揾你嘅 tutor， 揾你嘅老師，甚至乎係嗰個班房唔係用 A 五 B 去定嘅，係由個老師去定嘅。於是乎係學生自己中入去嗰個老師嘅課室，去上佢開嘅嗰一課。其實似大學嘅情況。嗱呢一樣嘢，你問係唔係容易做咧？香港好困難嘅。資源問題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大家嗰個心態或者大家個概念嘅問題，即係有機會有啲老師開嘅課堂咧就冇啊。譬如我假設啦，我教中文，我開個粵劇精進班咁，可能有啲同學仔見到話喺鼻之側吉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有冇一個可能性係可以存在嗱？因為可能會賴到去教文言文嘅噃，可能帶到去教呢個音律嘅各樣嘅嘢嗱。呢啲嘢其實咧你話係咪要完全學習外國嗰套呢？我又覺得未必需要。但係其實喺裏面會唔會揾到一啲可塑性出嚟？而香港嘅校園校舍可以有一個我唔用翻天覆地啦，但起碼有一個比較范式轉移嘅，我今日講咗第三次啦，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從個規模上、從個概念上嘅變化呢，我覺得呢個值得大家去思考咯。 其實讲开老师嘅，即系佢自己嘅发展个方面咧，头先阿周 Sir 同埋刘校长讲嗰个咧，我觉得都几重要。即系话，如果佢自己教嗰样嘢，有一部分系属于佢自己嘅兴趣，同埋佢自己好最深嘅嘢咧，讲真咧，佢自然会揾到啲方法咧嚟到教得好，令到对方有兴趣。例如啦，我其实自己喺大学都有一个咁样嘅经验嘅，即系喺大学教嘅我自己心理学嗰一科啦。咁其實咧，佢都俾我個 department 咧，都俾我去咧，改變裏邊嘅一啲嘅教學內容，嚟到就咧我自己最中意講同埋最專長講嗰個部分嘅。咁佢都可以有呢個咁樣嘅flexibility 做到嘅。同埋頭先阿劉校長講嗰、那個，我覺得咧都唔好講話老師先啦。其實作為一個即系你当学校一间公司作为一个员工，佢能够咁样做到系好开心。因为其实而家你有啲嘅公司咧，佢都系会鼓励啲员工，佢将佢自己有兴趣嗰样嘢咧，就不如摆出嚟。当然可能喺工作上面未必会做到嘅，但系喺工作其他嘅地方，你可以用公司嘅某一啲嘅资源，而当中又对公司好嘅，其实你可以喺里边可能搞班啦。点样可以例如将你个环保概念摆到落去公司可以做成一个嘅项目啦。咁其实呢啲系令到个员工呢本身都已经好大兴趣呢去做同埋好鼓励嘅。咁所以如果好似头先刘校长所讲嗰个方向同阿周 Sir 所讲嗰、那个即系兴趣可以变为佢自己做緊嘢教学嘅一部分呢，我諗呢个系其中一个对于老师角色的转变呢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来的。 同意的，同埋我成日觉得未来教育呢必须要同生活联系。即是现在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教的那先在跟家长倾偈去讲。我们以前学的东西其实现在很少少用得返的，譬如我们学数学。所謂 cosine、sine、tangent 嗰啲，我哋得幾好去買菜嘅時候，我哋唔會用，唔會就算講價，我哋都唔會講嘅，不是定理點樣講價，我哋唔會用呢啲咁啊。反而調翻轉，如果我能夠將個教育真係同一啲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嘅聯繫嘅話咧，我相信學生同老師佢會學得更加有興趣咯。正如頭先講嗰啲活動，其實真係同你生活，譬如我有個老師，佢真係好中意 fit 嘅，佢好 fit 嘅，佢做多運動，飲食好健康嘅，佢可能真係帶學生去點樣管理好自己身體。咁佢背後佢同我講就，因為校長話管理好身體，將來先可以跑得更加遠，咁又啱嘅喎。咁我又覺得俾學生一個體驗，其實呢啲我覺得係正正係成個社會，你睇到成個教育而家我其實做教育真係好難，因為你自己諗一諗，我自己有時都會諗咧，就係而 在我的小孩假設六年中學四年大學十年後我和你都不知道世界是怎樣、 嗯、 幾年前我都沒有想過說網紅原來、都找到食物還找得挺好的，我們根本這些未出現，但是調回轉就是網紅的出現可能就是源於那個人對那件事的興趣的專注，用了方式去表達出來而最後他做到成功。所以調回轉我就覺得在正如我們開頭講的時候，其實、校園現在你問我，我們要做的就是幫學生找他的興趣，找他們自己想發展的方向，跟住幫他建立一些我們叫基本的應該要有的態度，跟住讓他自己去跑，讓他自己去發光發熱。而校園正正是我們一個人和人之間的互動、令到他們懂得和人相處、培養到一些我們剛才正如所說的承擔、責任感，這些其實就是透過不同的活動去幫他們去建立。 其实呢，我啲校长讲到呢、這、一个，尤其是你嘅你嗰个员工嘅嗰个老师呢，就即刻令我諗返起呢两日其中一个香港人应该将要大家都记得嘅名字、叫做王泽林，就係、是、呢、這个啱啱攞咗啊呢个男青少年组啊男双嘅网球嘅冠军大满贯啊，连续 澳洲公开赛。 澳洲公开赛攞两届啦，上一届对另外一个 美国公开赛。 係啦係啦。咁佢攞咗兩屆冠軍，嗱，我諗17歲嘅一個年輕人，香港人喎嚇，喺呢個殿堂級嘅比賽裏面連續兩次封王，嗱，一運動員，我哋以往成日都會有啲感覺，覺得咦，唔係個個都咁成功喎，但你諗下，當佢而家佢喺拿度嗰間學校嗰度咧學緊網球嘅。佢對住嗰啲都係頂尖，全世界頂尖嘅球手，我相信香港嘅年輕人，我哋未來我哋。就算做教育都好，如果有啲人，譬如好似頭先啊，嗱，我想講到佢有個學生係啲電競選手好 top 嘅，我自己都有個學生都係咁樣，點樣能夠幫佢？其實老實講，我唔識電競嘅，更加唔會識打網球啦。老實講，咁但係如果我係佢老師，我點樣去幫佢一把，令到佢上到世界，或者唔好話世界咁誇張啦、嗯。我哋上個禮拜講世一咁話，唔係個個做到嘅，起碼喺亞洲區，或者起碼喺大中華區啊，甚至乎你自己喺香港啊，有一個地位。當我哋發覺我哋學生有呢個潛質嘅時候，好老實問一個問題，問翻我自己啦，我唔敢問所有教育界啦，但係我都問翻我哋有冇咩能力可以幫佢升得更高咧？嗱、 嗯 用一個比喻啊，我哋發掘到阿姜圖出嚟，我哋係咪做到花姐嘅咧？嗱、 嗯， 呢、這個我覺得值得大家去諗一諗喎。 咁樣啦、啊，嗱，我哋講到去呢度，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咁聽阿周 Sir 講，或者劉校長去講咧，其實都好知道未來校園其實可以點做，而令到可能係老師啦、學生啦、教學本身啦、知識啦、學習啦，點樣可以做到？你話有效又好，或者叫理想啦。但係究竟有啲乜嘢係我哋需要去有啲嘅改變？先至會令到呢件事大啲機會會發生呢、我諗各方面都有嘅。其實我哋今日都未必會都未講到話、家長究竟對於未來校園咧有啲乜嘢需要去做改變或者貢獻咧就可以做到。我先問一下，不如問一下劉校長啦。你覺得有啲而家從而家呢一刻，我哋就嚟虎年啦，開始嘅時候，其實有啲乜嘢個可能少少改變，會令到呢件事嘅發生嘅機會率會大啲咧？ 講得好，頭先主持講咧，就係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家長或者係社會上高咧，其實我覺得有啲嘅，我成日都覺得有啲嘅 good practice 係俾你提到，譬如我哋最近都同申請咗啲嘅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做一個叫 Stand in Action 嘅計劃，其實做咗今年應該接近去到尾聲。其實我哋做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睇到好多細路仔喺科技上高好有能力。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去做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其中一個經典嘅一幕咧，就係、是、我有細路仔喺科技上都攞咗獎，但係佢同我講佢屋企一路都反對做呢樣嘢，因為佢覺得係冇將來。所以我哋成個計劃背後係諗緊啲咩？我哋好想將呢啲細路仔一啲嘅科技嘅產品，透過一啲嘅公司或者一啲嘅社會有心人幫手咧，將佢變成一個真產品，可以喺街度真係可以買得到。我好想做到個夢想就係俾一啲家長或者一啲我哋社會上不同人去睇到，其實細路仔都有咁嘅能力，只不過我只要俾一個好嘅土壤佢， 咁我覺得隨住而家嗰個社會一路一路進步緊咧，其實好多呢啲嘅 practice 咧，譬如無論喺個體育方面啦，或者係其他咧，都會俾家長睇到其實真係要俾細路有多元出路。咁呢個我覺得係需要時間嘅。咁但係正正係我覺得呢個咧係可以令到。同埋大家都會睇到，譬如課程優化之後咧，我哋都會睇到大學個收生嘅啲轉變啦。大學反映翻其實喺個 DSE 嗰個成績嗰個唔係全部嚟嘅，其實好多有冇一啲嘅我哋叫做譬如今年有一個叫校長推薦計劃，我真係可以就住細路仔某啲嘅能力推薦去某啲嘅院系，唔需要去考慮 DSE 成績。我覺得呢個其實都是大家朝著方向去走咯，同埋點樣用令到，我講好多次就係點樣令到我哋而家學緊嘅嘢真係可以用翻社會上高個課程上高，有冇啲嘅細路仔我今日其實同職先議會嗰邊有啲嘅同事校長去傾偈，去做一啲嘅分享，我哋都講緊就係、是、喂，如果嚟緊人口下降，我有好多嘅資源上高處理嘅話。有冇機會我真係可以，譬如我 spot 到十零個細路仔，或者我加入十零個細路仔，佢真係好 fit 喺某個方面科技嘅，佢可唔可以真係唔喺個 DSE 課程嘅框架裏面？我真係揾啲業界裏面好叻嘅人去帶呢班細路仔，但人數唔可能去到三四十一班，即係冇可能而家個班數嘅。咁呢啲咪正正可以配合到社會嗰、那個學童人口下降個嗰個趨勢啦，亦都真係培養緊一啲社會上需要嘅人才，譬如。去大灣區都係，我成日都話啲細路仔去大灣區，但其實我有時會諗下，喂，我啲細路仔去大灣區係咪真係可以同人有得揮先？喂，人哋成個內地最強嘅喺曬深圳大灣區嗰啲科技嘅細路仔喺曬嗰度，我啲細路仔去到用乜嘢去同人哋去比拼啊？或者點樣去大家去協調？但係調翻轉，我真係揾到呢班細路仔真係喺呢方面有興趣。如果香港定位我要做 FinTech 嘅話，我有冇啲專才就訓練到呢班細路仔去到嗰度，大家可以配合，既可以令到香港可以有自己嘅特色，亦都配合到國家嘅發展，呢、這個會唔會我哋其中可以考慮嘅方向？咁我覺得喺個制度上高係有啲嘢要去變咯。 我覺得咧，我哋今集一定好多謝劉校長啦。我哋呢個 topic 啊 ，Mills， 我哋要定期咧，即係一定要繼續講多啲咧，關於學校啊，或者即係香港青年人嘅未來嘅系列啊。因為咧呢啲題目咧，我哋一定要不停去同。大家去討論多啲，去擴闊大家嘅想像。大家如果仲係諗緊學校係淨係四埲牆喺度，然後老師喺度講書，學生喺度抄筆記，我相信今晚大家睇完之後咧，我又唔可以話呢樣嘢唔啱嘅，呢樣嘢事實上仍然係有佢嘅價值。咁但係呢一樣嘢係咪仲有更多嘅想像空間？而個未來係咪仲有更多嘅方向、更加多嘅位置？我哋可以譬如喺學校裏邊嘅嘢可以點樣做好啲，或者甚至乎我哋可能真係啊，我哋兩個禮拜成日講世一，我哋可以挑戰到呢個世界其他唔同地方同樣嘅嘢，我覺得我哋要俾多啲想像力俾大家咯。 係啊，我自己聽到呢一個校園，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有興趣，唔係即係可以結合到，又可以實踐到。希望呢一個嘅未來校園真係可以喺虎年開始近多一步啦。咁我哋今日嘅主题未来有冇校园啦，咁大家就听清楚啦，咁啊知道咗个发展可能希望会点样啦。咁我哋星期日嘅讲东讲西呢就会有另外一个嘅题目嘅，咁啊自爱与自私。咁就由文杰华啦、岑日飞同埋万玉伦嘅。咁啊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啦，咁就係、是、个歌名呢就叫开卷快乐啊，唔知阿周 Sir 都记唔记得呢首歌。呢首歌係阿谢安琪阿 K 嘅。咁啊係佢出碟嘅时候初期嘅一首歌。咁啊希望所有嘅学子，无论你喺网上又好，或者真係返到校园又好，都可以享受到开卷嗰种嘅快乐。咁啊，好啦，今日系咁多先，咁啊，多谢各位，咁啊，大家再见，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人若看唯独小腿比较粗，慢吞的背后，走光的日后，全部角度掉进也讲究，太低的裤头，小布的肚兜，不顾一切猎到手，可会是我想太多，其实越乐观也不必发火。要追得到绝世出位的报道，谁拍拖谁又失身得太早，是非加串谋，巧不必怕求，娱乐新闻怎会看得够，每天都有仇，不理好与丑，真相开口亦接受，谁在意他专不专心工作，只想知他挥不挥霍，富太太的一不小心会后二百年不落，新鲜出版的秋